牵着你的手，想退出的时候。 马萨贝拉路， 金达马金的路。总失去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 Hidupku, 爱你。 Tak berseri tanpa kehadiranmu, ku cintaimu. 不再怀疑。就是你，牵着你的手，想退出的时候，刚刚答案不舍得要我读， 爱有了理由，红地毯的尽头， 幸福在等候。加坚固的约定，多么的幸运。Aku pasti， 我不怀疑， 爱的就是你。牵着你的手，想最初的时候。时候陪我一起走。